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两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儿。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快乐很简单，乐请吧您。我是雅娟。 我是徐德亮。 对，徐德亮呢带来一本新书，好像人最近也是做通告比较多哈。我们也希望徐德亮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呀。 是，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对，不要轻易跟别人打架吗？ 这个打架呀，其实我觉得哈是一个教育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有关书中描写的徐德亮跟大胖打架这事儿，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哈。原文是这么写的，孩子们打架，有的父母呢会教育孩子说， 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了啊？打架不是好孩子要以理服人吗？啊，实在不行应该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为什么要行此粗野之事呢？ 小徐在书中归纳说，这可能是儒者家庭。 哎， 有的父母呢又会这样教育孩子说， 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了，他欺负你，你要去找老四的嘛。 在小徐的书里，他归为这是律师家庭。 哎， 当然了，更有父母会这样对孩子说， 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呀，打坏了人家咱们得赔呀，打坏了你也得花钱看病，这多吃亏呀。 所以小徐归纳这样的家庭为商人家庭。还有父母这样说， 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了，你打得过人家吗？下回啊找个比你瘦的打。 徐德亮在自己的书中非常幽默的归结为，这可能是强盗家庭。当然还有父母会这样说， 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了，你得先跟别人搞好关系，叫几个人一起打他吗？另外还要叫几个人拉偏架，还得有几个人先去找老师打小报告。 所以在徐德亮的书中，他归结这样的家庭是政客家庭，还有诸如此类呢。 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了，哭什么呀，每天练100个俯卧撑，我不信你半年以后打不过他。 哦，这被归纳为体育家庭。 但是呢，咱们听到的最多的还是，你怎么又跟大胖打架了啊，回家我抽你。 不知道徐德亮到底在这个生活当中曾经在小时候跟大胖打没打过架呀。 我倒真没打过，不敢。 所以徐德亮也算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幽默的这样一个撰写。 这想说明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家庭啊对子女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能够学有所成，都能够成为真正国家的栋梁之才。 对，您千万别像施正杰老师他教育孩子那样。 好，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啊，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空中笑林，乐着吧您。 经常在外面巡回演出，啊，我们倒是全国各地哪儿都去。 我看得出来， 您看哪儿啊？ 看你穿的这双鞋就知道道你没少跑。 我穿的废，您没看吗？这鞋底儿都快磨平了， 这不新鲜 啊。 你想啊，你一年四季马不停蹄 啊， 肯定穿的废。我给你打个前掌怎么样？ 您会修鞋？ 我过去就是一名修鞋匠。 是啊， 我曾经身背修鞋箱，每天我是早出晚归，走街串巷，边走边吆喝。 您怎么吆喝？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哎，不许骂人啊。 没骂人啊。 你刚才说的什么？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你让大伙儿听听。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你是小舅子。你这不是骂人吗？ 你没听明白、啊、刚才我说的这句是英语 哦， 请让我给你修鞋 哦。 英语一说呀，就是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我老听着像 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小舅子 不懂英语， 你干嘛用英语吆喝？ 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什么？ 我从小就喜欢英语。 哦， 中学毕业以后呢，工作一直没有着落。我是白天修鞋，晚上自学。 嗯嗯， 学英语我都学得入了迷。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这英语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溜达出来？ 我就是太喜欢了。 哎，你英语说得这么好，可以毛遂自荐呢。 别提了 啊、 我曾经去过几个单位的人事科。虽然我已经自学到了大专的水平，可都因为我一没人情，二没文凭，被拒之门外。 是有这种不正常现象。 过去每当我奔波了一天，身背着修鞋箱，走在回家的路上，眼望着朦胧的月色，迎着刺骨的寒风，说句心里话，真有点心灰意冷。 你看， 月亮走我也走，我背鞋箱到街口，到街口毛遂自荐遭冷雨，永无之地何处有，何处无有啊。天上云遮月，地下水不流。月亮月亮你听我说，难道我只有把鞋修，把鞋修，把鞋修。Please let me mind your shoes。 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你还别说 啊， 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 啊， 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是啊， Speak no so for me please。 哎，他说这什么意思啊？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真遇上知音了。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 嗯嗯， 我可谈不上是知音， 哦， 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 是啊， 你英语说得这么好，干嘛还修理皮鞋 啊？就是啊。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我给你提供个信息。 什么？ 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不过您是干嘛的？ 忘了介绍了。 嗯， 我姓钱。 哦， 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您是管人事的？ 哎呀，你是管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嗯，不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不好听啊？ 就是， 凑合着听吧。啊，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钱科长也这么说。 你看，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 啊， 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啊，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我叫戴业。 戴业？ 对，姓名戴业。 嗯， 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学，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吴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你这都一套一套的，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你常说。 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你怎么说？ 算了，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要多少？ 给八块吧。 八块呀？ 八块钱。 我打个钱掌就八块。 外行。 嗯， 不要白不要。 怎么？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 嗯， 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呢。 你这什么俏皮话， 少来这一套。哎，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我倒想去，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是白去吗？ 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送礼。 送礼？ 你给钱科长送礼啊？没听人说吗？不花钱办不成事。 这个道理我全懂，可是我没有钱呢。 你刚才不还收的八块吗？ 哎，这倒是个主意。我用他那八块钱，我给他买点东西。 您得有这意思， 表示表示。 对了， 好办法。 嗯嗯， 我花了八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都买的什么？ 买了仨面包。 好， 俩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袋玉米花。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嗯，这一类东西他都占地方。 是 我包了一大包，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嗯， 钱科长一推门出来了。 哦， 哎呀，这不戴业吗？ 嗯嗯，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 是的。 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 不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我这意思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意思 什么意思啊？ 原来啊，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可是我要不来意思意思啊，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儿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意思。 嗯， 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啥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你说什么呢？ 钱科长说别说了，别说。你那意思我懂了。 你看，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八块。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八块钱？ 不， 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你东西给我拿走。 轰出来了。 我一听这话茬，这是嫌少啊。 是， 别看东西不多，我还不愿意给他呢。星期六我考试去，凭我的真才实学，如果他不要我，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对，行行出状元， 对不对？ 是。 星期六我扛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嗯嗯， 就听里边喊戴业进来考试。 轮到你了 啊！ 可得沉住气。 你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太好了， 考官们很满意。 嗯嗯， 没想到钱科长站起来了。 哦， 哎呦，大爷， 嗯， 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难不住你了。 那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说得很流利。 那么我说几句话你能翻译吗？ 张嘴就来。 我说一句 我翻一句， 我有来言 我有去语， 是这话 没问题。 我可说了， 您来呀。 注意听。 说。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吃绕口令啊。 我一听钱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能翻吗？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能翻译出来吗？ 没问题。 哦。 He who does eat grape does not see pews。 嗯，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嘛。 From some comes lamb, with finding souls in China。 说他北边来那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For nose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the king is built. 啊，行啊， 这算什么呀？这叫 接着来， 来呀、啊！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了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们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们的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啊。提了塔们的喇嘛拿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们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嗯， 拜拜。 哎哎，不， 我回来。 是哪儿？ 怎么了？ 翻呢？ 你当我翻不出来啊？ 能翻就翻呢。 没把握不来考试。 哦， 不就是哑巴、喇嘛、塔嘛吗？ 对， 太简单了。注意听。From some comes ram, with farting sour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the king is built. From some comes ram, with farting source in China. From those comes new, the west coast the king is built. West coast the king, 我得问问他。 哪儿出来问问的？ 真得问问他。 为什么？ 大家给评评理。 啊、嗯、啊、 嗯，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可以明讲，你干嘛让我翻绕口令？ 就是， 这不故意刁难人吗？ 有这意思， 我是不是得问问他？ 您说， 我说，姓钱的， 嗯， 有两下子，你搞的这套把戏我已经全看透了。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起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在你臀部后面挂暖壶。 这话怎么讲？ 有一定的水平啊。 啊，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不好意思， 大爷，你说的对，现在社会上在人事工作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 啊、 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我真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不过我可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实际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哦，你被录取了。 你说什么？ 录取你了。 我 啊， 我的小鞋匠的今后的翻译的干活了。 一激动日本话都出来，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我深深的给他鞠了一躬。 你看， 离开了考场，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您说， 朋友们， 嗯， 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 真的开始了。 谁呀、啊？谁呀、啊？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 我就觉得这 样，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把好菜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惯，那藏在你心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稿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

哎，这就省事多了。 您听这省事 啊， 还要比这省事的。 哪儿的话？ 山东话。 啊， 山东人要说这点事情， 嗯， 同时四句话 是 用十二个字就解决了。 十二个字啊，三个字一句了。 哎， 哦，怎么说呢？ 山东话。 嗯，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嗯。 这是谁？ 哎，三个字， 回答也三个。 嗯， 这是我。 哎， 向哪儿去？ 嗯， 向便水。 这个更省事了。 不，还有比这省事的。 哪儿的话呀？ 上海话。 上海。 上海人说话啊。 嗯。 八个字就够了。 哦，两个字一句啊。 哎。 啊，那怎么说呀？ 那屋门一响，这发觉了一问， 嗯， 三娘，我呀，三七三四， 嘿，这有点意思， 是吧？ 嗯，省事多喽。 不、哦，还有比这省事的？ 还有比这省事的？哪儿的话呀？ 河南话。 河南。 哎，河南人说话， 哦， 说这点事情，四个字就解决。 一个字一句。 哎， 那怎么说呀、啊、 那门一响，这发觉一问， 嗯， 谁我抓鸟、哦、 您说这是各地的方言。 哎，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各地有各地的艺术。 是啊， 说相声就用北京话。 那是啊，这个相声是北京的土产吗？ 对，可是不归土产公司那边卖。 地方剧的一种 是吗？北京的地方戏曲。 哎， 相声、单弦、京戏。 啊，京戏。 哎， 就带着地名了嘛。 是吗？ 嗯， 京戏他不管剧中人是什么地方人， 哦， 他唱出来也是按照北京音、北京味儿。 是， 比如说京戏唱空城计， 主角是诸葛亮， 诸葛亮念白是这味儿。 怎么 大你说大胆的马祖啊，人生只是三人，这样吃醋你叫你靠山清水暗饮茶菜，怎么不听三人之言，偏偏再出三听再饮出空再听难得吧。 嗯，就这味儿，北京味儿。 说来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诸葛亮是山东人呢。 那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 什么味儿啊？ 山东人说话都这味儿。 嗯， 哎，我想三国，你上哪儿去了？嗯，我想伯伯，想伯伯干什么去了？想伯伯那个地墙造印，你没事吗？怎么一刀去耍吧？ 嗯，这就是山东话 啊！搁京戏里这诸葛亮啊，一点这味儿也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啊？ 有这味儿就不好听了。 哦， 诸葛亮做大仗，拿起令箭一派将，山东味儿的、 嗯。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马谡向哪个地墙去了？ 嗯， 马谡听令，马谡过来啊，是 也这味儿，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 嗯， 放下你学习吗？不是镇守街亭吗？小爷子没大关系，告诉你学呗，叫鸡窝你就抢。马谡，我告诉你学。那个街亭虽小，干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那么玩完了。 这像话吗？ 是吗？要这味儿就不行了吧？ 要这么唱是不叫京戏了。 哎，京戏不管剧中人是山东的、山西的都不管。 哎，剧中人也有山西人呢。 有啊，关云长、 嗯、是。 你比如说京戏唱这个古城会 啊，关公戏。 关公唱这个吹腔， 嗯， 唱起来是这个味儿。 怎么唱？ 跳马童，你也忙马路啊，引他跳。 京字京韵， 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对， 叫板也是这样 啊。 八通抬刀背啊， 有劲。 他来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 嗯，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说出来那么温柔缓和，那么好听。 哦， 山西人说话都这味儿。 嗯， 俺晚上归上这儿了，说进来生意很好吧？没有事，当我们该上去插花吗？ 哎。